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五十一集。 原来猎物是贵妃，一尸两命，真他娘的造孽。 夏侯炼叹气道：“ 唉，诸事莫问，杀人无忌。我只收到去藏书阁找前朝皇宫地图的任务，没告诉我，还要有人去刺杀贵妃。” 沈觉神色有些复杂，道：“ 我去帮你偷药的时候，在太医署听到几个刺客说话，言行之中。”好像不把你的死活放在心上。 沈觉微微拧起眉，夏侯炼的任务虽然不如刺杀贵妃难，却也要深入皇宫大内，为何竟然没有支援？那个所谓伽蓝真的在乎夏侯炼的死活吗？夏侯炼苦笑道：“ 是这样的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刀术练得不到家，常常办砸生意，受人埋汰也是正常。伽蓝这地儿向来只拿刀子说话，你干不过别人就乖乖缩成鹌鹑，别露脑袋，若非我娘刀子利，我得被他们欺负死。” 说到一半，夏侯炼想起什么来，脸色一变，问道：“ 等等，你刚刚说几个刺客？刺杀马贵妃不止一个刺客吗？”“ 岂止一个，有四个刺客死在了承乾宫，其余的都逃了。” 沈觉想起伽罗罗，仍是憋着没说出口。他很明白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自私是他的本性，只要能留下夏侯炼，欺瞒还是哄骗都不在话下。夏侯炼惊呆了，折了四个刺客，这是伽蓝不可想象的损失。伽蓝从各地带回无父无母无家可归的孤儿养在村子里，每个小孩从五岁开始扎马步，七岁开始摸木刀，十岁动真刀，每一个刺客的培养都至少要花费七年的功夫，而刺客们的寿命平均不会超过28岁。先不说这些小孩有三分之二都选择了留在山里当农夫，便说即使孩子补上了刺客的圈，大部分也活不过两年。刺客最危险的时候便是开头和尾巴那几年，要么是因为太年轻没有经验死于疏忽，要么是因为太疲倦，身上积年累月的伤拖垮了身子，压根不想活了。所以伽蓝刺客从来只挥出计划中的那一击，一击不中立即撤退，伽蓝也很少大规模一起行动，只会派暗桩负责接应和支援。不管是上次的谢家灭门，还是这次的皇宫刺杀，都是伽蓝历史上鲜少出现的大规模集体刺杀行动。住持那个老秃驴，该不会真的见钱眼开，晚节不保，把伽蓝卖给了魏德吧？来无影去无踪的刺客尚且能耍耍帅，拿来给别人吹吹牛，说什么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之类的，可当太监的鹰犬走狗就太令人倒胃口了。吹嘘自己多了个没胡嘴的主子吗？夏侯炼很郁闷。沈觉见他低着头不知道想些什么，问道：“ 在想什么？说来听听。” 夏侯炼刚准备答话，有一溜脚步声响在窗沿下，道：“ 沈公公，外头有羽林卫请您过去说话。” 夏侯炼和沈觉面面相觑，夏侯炼抓住沈觉的衣袖，沈觉按了按他的手道：“ 不必惊慌。” 便起身戴上帽子，整了整衣服走了出去。宫门候着一个浓眉大眼的羽林卫，见着沈觉打了个躬，把几包药递给他道：“ 卑职是司徒的同乡，这是他叫卑职送来的。 司徒？ 沈觉疑惑道。 公公不认识司徒校尉？ 雨林卫有些吃惊，挠挠头道， 就是昨晚上杀了几个刺客的雨林卫校尉司徒锦，为了追击一个最厉害的女刺客，肋下还挨了一刀呢。 原来是他。沈觉心里波澜不惊，没什么动静。在这宫里，他见过好心肠，也见过黑肚皮，只不过好心肠见得少些，因为通常没什么好下场。沈觉眉眼低垂，摆出一贯的谦恭模样，说道， 怪奴婢脑子笨，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原来是司徒大人，司徒大人好意，奴婢冒昧领受了，请大人替奴婢转呈谢意。 沈觉在宫里行走了两年，在以往温良恭俭的脸皮上又多磨出谦卑二字，靠着这么一副人畜无害又进退有度的模样，和他一同进宫的其他人都在为有权势的太监端茶送水，甚至洗脚刷夜壶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了前西四所的小管事了。他得心应手地摆着一副既近且远的微笑，等着雨林卫说完不痛不痒的客气话，他就能回去歇着了。然而雨林卫耷拉着眉眼道， 卑职怕是转成不了了。 沈觉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道， 大人这是何意？ 魏公公说旁人都死了，怎么唯独司徒活了下来？定是司徒贪生怕死，锁在后头不肯用尽全力，若非他也受了重伤，只怕还要挨上几把子。这会儿上面下了文书，司徒被贬去了京郊大营。 雨林卫长叹了一声，本想骂几句未得死太监，突然想起沈觉也是个太监，生生住了嘴。沈觉默了会儿，暖声道， 司徒大人武艺高强，大人放心，京郊大营埋没不了他。 唉，话是这么说呀，可这日子难熬啊。唉，罢了罢了，也怪司徒为人太老实，平常没什么说得上话的兄弟不说，更不会送点礼巴结巴结有能耐的公公。哎，沈公公您别误会啊，卑职不是说您没能耐。 雨林卫心里骂了几句自己的狗嘴，陪笑道， 大人多虑了，奴婢省的。司徒大人是好人，奴婢没本事倒认识几个人，许能说上几句好话，让司徒大人在大营里得个好点的差事。 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能不能成也不一定。沈觉不吝啬卖人情。雨林卫眼睛一亮，笑道， 那太好了，司徒能交上您这么个朋友啊，真是他的福气啊。卑职还得回去当职，先走了，公公莫送。 沈觉回到屋里，瞥见夏侯恋坐在镜子前重新捯饬他那张假脸，随口问道， 夏侯恋，你觉得好人会有好报吗？ 夏侯恋望着屋顶想了想，道， 有啊，至少下辈子能投个好胎。 这样吗？ 沈觉放下手里的药包，自己笑了笑， 哼，可我目光太短浅，只看这辈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